提着油灯的小boss 正如叶修所料， 并没有多难对付， 加上他本人身兼 MT 和治疗两大重要身份， 最复杂的事都让他做了，其他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只要无脑输出就可以了。战斗进行得很快，不过更快的还是先行出发的魏琛他们那队人马。叶修他们还没击杀掉这个boss时， 就依稀听到那些家伙在叹息着什么，这耳音全是来自游戏外， 战斗激烈的音效掩盖了太多， 叶修也没听太清楚，但是很快身边的魏琛就已经大声对他嚷了一下：“哎，小副本好像没有单独boss的手杀呀。”叶修一怔，随即明白，魏琛他们是已经击杀了小本的一号boss，但系统未发任何公告。难怪这些人都在遗憾地叹息，记录奖励这才是他们谋取东西的主要途径。 小副本居然没有单体boss的手杀，那意味着两个副本最终都只是各有一个手杀而已。不过事已至此，总不能中途放弃，大家遗憾了一下后依然得继续打本。叶修他们这边很快也击杀了矿工头扎鲁，果不其然，系统一点反应都没有，扎鲁身上拾取到的也不过是件蓝装， 简直是看都没必要看的玩意儿。早知这样，还不如再找个识人本下呢。 魏琛一旁嚷嚷着，耳麦都从头上摘下来，只是挂在脖子上了，一边又说着：“ 其实我们没必要使用耳麦，不是吧？”这话说的也对，大家坐在一个屋里，说什么话直接都可以传递，用不用游戏里的语音系统确实没必要。 尤其现在兵分两路了，不戴耳麦更容易两边交流信息。至于游戏里的音效，只是一个小副本，真没复杂到需要用声音做出某些判断的地步。一堆人随即都摘了耳麦，魏琛他们那边已经继续朝着下一boss推进了。叶修他们这边呢，矿工头扎鲁一倒，莫凡迫不及待的就去看输出统计了。 这次的输出统计总算不像印山贼寨时那么难看了，不过莫凡还有点不满意，因为他居然不是第一，而只是第二，第一依然是武臣的小枪。之前的印山贼寨，武臣的小枪也总是以第一输出的姿态出现，毁人不倦的输出和小枪略有点差距，但不算太大。 不过在他后面的包子入侵距离他很近，至于陈果的竹烟侠就要差远一些了。不过莫凡也根本没去看他的，在他眼里陈果根本就不算是个竞争对手。虽然不是很满意，但是总算不是很难看吧。莫凡的精神因为这次的输出统计很是一振， 但是随即他就看到叶修的忧郁小猫猫已经扛着巨斧扭向下一处了，居然完全没有停下来讨论一下这输出统计。莫凡顿时又有点郁闷了，这是有预谋的针对吧？看自己打得不错的时候就一言不发，看自己比较水的时候就非要拿这个出来说事儿，羞辱一下自己。这个家伙 一如既往的狠毒啊。莫凡心思不断，但还是操作着毁人不倦继续跟着队伍前进。之后小怪二号boss 一直杀到三号boss， 五人本的难度确实完全难不住他们这等高手，和魏琛他们那边前后脚的功夫，风雪矿洞首杀也完成了。五人本也不像团队本， 一天只有一次机会，甚至一周只有一次。75级新出的这批五人本都是一天三次机会，所以其实有不少工会或是玩家都在开荒研究。如果次数能多些的话，说不定真能被什么精英玩家也摸索着打通。但是只是三次机会，那实在就有些太少了。叶修他们虽然开始的比较晚， 但一次就过，这手刹拿的是轻而易举。世界频道玩家都是啧啧称奇，各大俱乐部工会的心情那就更不用说了。这下可好，75级的副本手刹之名已经有3个挂上星星的名字了，这可是永远都不会被掩饰下去的记录了。叶修他们呢，两个队伍这会儿正准备各自领取他们的手刹奖励，魏琛和叶修打了一包烟的赌，称他们的奖励必然要比叶修他们实惠。魏琛的大笑声中，他们小队的手刹奖励揭晓， 武器。 魏琛得意地说着，能开出武器，这赌约就已经赢一半了，武器的价值远在其他装备之上。不过再一细看武器的类别，魏琛的表情还是阴郁了一下。替血重剑是成武，属性也挺不错，但是很遗憾，又是一件星星战队的角色中没人能用到的。唯一剑系职业的鬼剑一寸灰，那是无论如何也不会选用重剑的，哪怕是做斩鬼，在职业圈中也没有选用重剑这样完全偏向物理系的武器。 哎，这个效果有点意思啊。 叶修看着替血重剑属性中最末端的替血效果说着， 替血 3% 的几率产生替血效果，削减目标 1% 的生命上限。 1%？ 这少点了吧。 如果是对 BOSS 呢？ BOSS 也没用，除非上来第一击就触发，连伤害带上限剃掉 1%， 那还有点可怕。问题就这几率太难触发了，不是上手触发，那多一会儿目标 1% 的生命早没了，效果触发也就成了纯剃上限了，这能有什么用啊。 一些特别的战斗场合没准也会有， 至少 PVP 作用不大。 有 1%也有可能就有5%、10%呢。 这么说的话， 先说着吧。 不说这话的话，那装备就是被判定没什么价值的。比如副本里刷到蓝紫装，完了肯定就直接丢工会仓库了。而这样收着的橙装，那就是会去研究一下属性看看的，是为自制武器献身。 你那边奖励是什么？ 叶修却还没选，看魏琛头都转过来了，这才点选了领取奖励。同样是橙色的字样，是一件装备。五人小本比起团队，在手刷奖励上也吝啬很多。印山贼寨的通关奖励可是2件橙装4样材料，结果五人小本只是橙装一件，相当于团队本里的一个 BOSS 手刷。 快看看是什么。 出来的橙色字样显示坠月穿云，完全看不出是什么装备。等叶修光标一上去完全展示出来，魏琛沉默了，因为他输了。坠月穿云是一柄战矛，星星战队中唐柔的战斗法师韩烟柔可是一个很显然的打手角色，这奖励的装备可算是轮到个正主了。坠月穿云，重量 3.5 千克，耐久35，攻速3，物理攻击911，法术攻击632，力量加55，攻击速度加1，物理暴击率加12，光属性攻击，炫纹攻击时有 5% 的几率额外生成一个同属性的炫纹直接攻击目标，且该炫纹无视目标防御。有叶修这样的战斗法师超强大行家在，其他人都不好意思点评这件武器了。叶修呢，对这柄战矛还是非常认可的。单就基本属性里的攻速，一般战矛的攻速是最慢的1，而这柄战矛基本攻速就是3，附加速度里又有加1的属性，那就是4的攻速，提高相当巨大，对于一柄战矛来说难能可贵。再此外的加力量或是加暴击， 都是战矛上常见属性。坠月穿云的数据也体现出了75级成装应有的风采。而光属性攻击，那就要从具体情况来衡量了。拥有了属性攻击的武器，那在计算伤害时就要考虑到目标的抗性了。如果是一个暗属性抗性极高的角色，那光属性攻击的伤害将会加强。如果目标光属性抗性极高，那自然又会削弱这武器的伤害。冰火两大抗性无光属性无直接关系，不过即便是攻击一个完全无抗性的目标，带属性的攻击都会比普通无属性的攻击要强上一点。总的来说，属性武器会克制目标，也有可能对目标克制强弱不太好衡量。至于最后的一个攻击效果，就又是75级的新玩意儿了。叶修之前也没有经历过，看描述来说，这无疑是对输出一个极强悍的补充。 5% 的几率是低了点，但这种效果几率不低的话，那就太逆天了。总的来说，坠月穿云不像魅光之前拿到的虎之翼那样抢眼，但是属性中规中矩，都是不错的增强，哪怕是光属性攻击也不能算是拖了后腿。毫无疑问，这是一件达到75级后就值得立刻换上的武器，当然是要交给韩燕柔了。 五人本没意思，要不咱们还是找个十人本去刷吧。 两队各从副本里出来后，魏琛说着，五人本打到最后也就各一个首杀奖励，有点不太划算。 行啊，十人本好像还有两个的吧。 先期公布的三个75级区域，只有猎平群山有一个十人副本。不过今天和更新一起曝光的另三个区域，现在大家已知还有两个十人副本在那儿。众人兴冲冲的就要往十人本出发了，莫凡此时却是一肚子郁闷。五人本打完了，他输出一直没超过50%，不过也不难看。但可恶的是，这次叶修真的从头到尾一次都没有谈论输出。莫凡忍无可忍，此时破天荒的又是主动开口：“ 输出不看一下吗？”“ 啊，刚才忘了看了，一会儿十人本看。” 叶修轻描淡写的回了一句。